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问一波波旁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的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杨老师功德无量的为我们设计了舞蹈排练中的托举，我们终于可以假公济私的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。而朱克发现发给他的缠绵对象是何小曼，抱何小曼比没得抱还糟，朱克宁可放弃这个搂抱的难得的机会。杨老师说， 那你告诉我，朱克，是不是换个人你就愿意托举了？ 朱克不说话，但意思是那可不，换谁都行。杨老师抬起头来扫视我们全体，但谁的眼睛也不跟杨老师的目光对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何小曼的新搭档出现了。从男舞者队伍的尾巴尖上走出一个人来，走到何小曼的身边。 杨老师，我跟朱克换位置吧。 刘峰，我们的好刘峰，每次缺德家伙们偷吃了包子馅儿，刘峰就会把空空的包子皮儿夹到自己的碗里。他两手轻轻搭在何小曼的腰上，等着杨老师下达开始的指令。可是杨老师一动不动。也许我们对何小曼的作践震撼了杨老师，也许刘峰的仁慈感动了杨老师。我们倒不觉得刘峰的行为意外，平时脏活累活都是刘峰抢着干，何小曼不外乎也是刘峰的一份脏活累活。刘峰为大家做过的好人好事还少吗？这是又一次为大家做好人好事。杨老师似乎被这场奇怪的事件消耗尽了，突然就疲惫不堪地撂下我们， 垂着头往排练厅大门外走去。走到门口，他才又想起我们还没有发落，便转过身说：“解散。”有人问：“解散了干什么？”杨老师头也不回地走出去，一边说：“爱干什么干什么吧。”在这样的毒热中，我们什么都不爱干，顶不爱干的就是排练这个动作激烈的抽风的大型集体舞。大家在半分钟内就散尽，唯有刘峰和何小曼剩下来。因为刘峰对何小曼说：“咱俩练几遍，下次排练就早熟了。”女兵们往大门口走，打算去拦截一辆卖冰棍的三轮车。女兵们总是把冰棍贩子拽进院子，然后把一车冰棍买空。从排练厅的窗口能够看见刘峰把何小曼高举起来。排练厅的一面墙由八块镜子组成，镜子是次品，稍微拉开距离照出的人形就是波纹状。舞蹈队一对最矮的男女在镜子里走形走得一塌糊涂，但十分协调般配。到了第二天排练，刘峰和何小曼跳得默契和谐，被杨老师请出队列给所有人示范。示范结束，杨老师似乎想考考我们：“刚才他们俩跳得怎么样？”我们都说：“啊，不错不错。”这说明了什么问题？没有人答得上来。说明了，只有他们俩还保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。我们团是经过战火考验的。杨老师是给我们逼急了，逼出这番豪言壮语。杨老师跟白砖就隔着一根虚线，常常叫我们少摆高姿态，腿踢不上去，高姿态都是空的。杨老师今天豪言壮语没完没了。当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，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把演出送到了最前线。我们这支队伍的精神就是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这是朱克在下面小声补充：“三不怕臭。”苦和死都不怕，还怕臭吗？这是那天排练结束后男兵们的补充。当时他们在水房里洗冷水澡，等刘峰洗完出去后补充的。男兵们洗冷水澡的时候问刘峰：“哎，味儿是馊的可以，不过抱在手里感觉怎么样？”刘峰的回答是：“低级趣味。”后来发生了触摸事件，男兵们背地里说：“只低级没趣味啊，连那么馊的人他都要摸。”批判会开完，刘峰被下放基层了，那是1977年暮夏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在刘峰离开文工团下连队的前一天晚上，何小曼去他宿舍登门造访。当时我们女兵很少去男兵的宿舍串门，因为男兵们常穿一条小裤衩就公然在宿舍走廊里串。据说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，最体面的着装就是小裤衩了，很多人连小裤衩也不穿。何小曼在楼梯口就喊了两声刘峰，他这么喊主要是为了那些穿小裤衩或者 不穿小裤衩的人及时回避。很多人听见何小曼这两声喊了，因此他为刘峰送行这件事从来就不是秘密。只是何小曼跟刘峰说了什么是个绝密。直到1994年何小曼的精神彻底康复后才解密。当然解密也只是对我一个人而言，那时很多人对我解密，或许因为我成了一个小说写手，而小说即便把他们的秘密泄露，也是加了许多虚构编撰泄露的。即便他们偶然在我的小说里发现他们的秘密，也被编撰的连他们自己都难以辨认了。刘峰为何小曼打开门，问他有什么事。何小曼答非所问，说没想到刘峰第二天就要走，走那么快。刘峰说，伐木连正缺人，让我快点去报道。其实这是不时之词，那时已经是秋季，伐木最忙的时间在夏天藏区化雪的时候。刘峰是一天也不想在我们中间多待了。小曼问了一句，伐木连远不远？刘峰说，远，在澜沧江那一边，坐汽车团的车要走七八天。啊，这么远呢？我们对澜沧江很熟，去西藏巡回演出好几次经过澜沧江。那么一场送别对话，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的进行，总也不是个事儿。刘峰就对小曼说，进来坐吧。小曼进去之后发现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坐的，刘峰在整理行李，床上地上都摊得乱七八糟，一顶蚊帐刚缝补完，针线别在刘峰的背心上。刘峰把小曼让进门，头一件事就是找衬衫穿，触摸林丁丁的恶名已经传出去了。刘峰穿着背心跟女兵夜话，这多不合适啊。他是为了何小曼好。何小曼见刘峰没头没脑的打转，问他找什么。刘峰说找衬衫。小曼指了指椅子背上搭着的衬衫笑了。不就在这儿吗？刘峰赶紧扯过去就往身上套。何小曼叫住他，哎，背心胸口上还别着针呢。刘峰摘下针线，喘出一口长气，额头上竟是大汗珠子。从何小曼后来告诉我的情景，我想象当年他们俩的样子，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。何小曼那晚是放松的，自然的，甚至还自信。对，是自信的，似乎被搁在神龛上的雷有风以触摸女性证明她也是个人，这一点让小曼自信了。不仅从神龛上下来成了个人，而且还是被大家踩下去一截的次等人，于是跟他何小曼在一个海拔上了。小曼问刘峰，他能帮助他做点什么？刘峰一向是帮别人的忙，听到这话不习惯，拿出半袋洗衣粉，一盆青葱，一盆青蒜，一盆圆髓，说这些东西带不走，请何小曼帮忙处理。小曼这才知道，刘峰在窗台上开着一个小农场，种植了好几种作物。 刘峰解释说，山东人口味重，总想吃一口葱蒜什么的。刘峰最后搬出了一个装满东西的纸壳箱子，他说假如小曼能够帮忙，就帮他把这些东西也处理了。小曼问，嗯，都不要了？啊，带不走。刘峰是从连队来的，知道连队的生活什么样，大营房里搁不下这么多私人物件。何小曼沉默一会儿，问道，能不能看看纸盒箱里装着什么？刘峰打开箱盖，里面装满了标兵证书、奖状、锦旗、奖品之类，有的奖品是有用的，比如大茶缸、人造革皮包、脸盆，还有两块枕巾。所有奖品上的先进模范标兵字迹，血红欲滴或者金光耀眼。小曼吃惊地问，哎呀，都不要了吗？这不是都有用吗？刘峰说，都印上字儿了，怎么用啊？小曼说，全是好字儿啊。这是何小曼的原话，意思是记录了刘峰曾经辉煌的字儿，难道不好吗？小曼活了20岁，一个这样的字儿都没有获得过。刘峰没有说话，似乎专注地整理东西。小曼翻看着那些奖品，终于冲破羞涩，说他是否可以收藏下那些奖品。刘峰说，当然了，只要你不嫌难看。我的分析是，刘峰把处理多余物资的事情让小曼做，是想让小曼搬了东西就走，离开他的房间。刘峰爱林丁丁，爱出半条命去，没了丁丁，对于他来说全世界一个女人都没有了。小曼不懂刘峰的痛，不懂刘峰的苦，以为他这样陪着刘峰，送刘峰最后一程，我们全体对于刘峰的反目和孤立就能够给找补回来一点。尤其是林丁丁对于刘峰的伤害，小曼也想以他最后的陪伴给予一些弥补。小曼活了20岁，一路受伤到此刻，他的一路都是多么需要陪伴和慰藉，这小曼最明白。那天晚上，其实小曼想告诉刘峰，从那次托举，刘峰的两只手掌触碰了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腰，他就一直感激刘峰。刘峰的触碰是轻柔的，是抚慰的，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，是借着公家触碰输送了私人同情的，因此也就绝不只是一个舞蹈的规定动作。刘峰给小曼的超出了规定动作许多许多。刘峰把小曼搂抱起来，把她放置在肩膀上，这世界上只有小曼的亲父亲那样扛过他。在排练中和演出中，小曼被刘峰一次次扛着，就像4岁时父亲扛他那样，让小曼感到安全踏实，感到被宝贝着，感到那一会儿小曼是娇贵的，是被人当掌上明珠的。这感觉小曼跟我说了1/3，其余的是我分析和诠释出来的。 于是我进一步推测，那个夜晚小曼几乎是爱刘峰的。不，小曼已经爱上刘峰了。也许小曼自己都不清楚，她找上门就是向刘峰再讨一个抱抱。明天抱她的人就要走了，再也没有这个人在所有人拒绝抱他的时候，向他和小曼伸出两个轻柔的手掌。也许，小曼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真正识得刘峰善良的人，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，最能识得善良，也最能珍视善良。何小曼在刘峰房间里一直待到9:30，刘峰两个同屋看完电影回来，何小曼才告别。当何小曼搬着刘峰给他的那个纸壳箱子下楼的时候，对所有男兵都昂着头。何小曼想对男兵们说的话是：你们什么东西，连刘峰的小脚趾都不如。何小曼一直保存着刘峰的所有的奖品，但始终不知道刘峰为什么抛弃了这些奖品。我觉得我懂得刘峰对那些奖品的态度，以及刘峰把这些奖品当废品抛弃的理由。刘峰或许是这么想的：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呀，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。可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，一点点真情，都是不行的。对我的真情呢，哪怕给予一点点承认，一点点尊重都不行。你们就要叫救命，就要口诛笔伐，置于死地而后快。刘峰扔掉那些奖品，就等于扔掉了枷锁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谁把星光